那个中原外，他不开那个棒呀，他咋呀，他棒那鸳鸯棒那呀，哎呀， 我真心甜不够蜂蜜。

心中的解放花，草原啊，灿烂的太阳，为你披上美丽的新装。蓝天上白鹭鸟，为你纵情的歌唱，牧场上乌拉人花飘来了醉人的芳香，深情的姑娘把清脆的琴弦拨响，天边的彩虹迷人的美景，明天的草原应该是多么神奇的模样啊！的很的很的。不怕冰天雪地连个乘着白云飘，越过大青山，穿过百花林，野马扬鞭向前飞奔，激起心爱的弦，深深豺狼牵大金，啊那呵呵呵的那，那呵呵呵的那，激起心爱的弦，深深豺狼牵大金。

看到创业者的心声，都说起色花环最美丽，我变花环了，挂上五座峰。

三番，今要将来掌稳舵，双手赢得丰收年。啊啦喝啦喝你那嘞呀，喝啦那嘞喝你那。喝嘞